电台的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隆重的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孙经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孙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出版了这样的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北平硝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给我们各位朋友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究竟写的是什么？ 这是一本全景式描写北平全民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抗战纪念日开始，我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文学》《十月》等报刊杂志推出这个报告文学。这些呢，就是我这部长篇的一部分。以后还要在一些重量级的刊物上选载。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期待哈。在此呢，在选题上，您是怎样想到以北平抗日战争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呢？ 这是2014年，当时呢，北京市委宣传部啊，邀请我撰写一部反映古北口长城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个就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扉。我就想啊，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抗战史上，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都被人浓墨重彩地描述过，而我们的古都北平呢，这是一个盲点呢，没有一部全景式描写北平抗战的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应该以纪实的文笔好好的写一写北平全民抗战。所以我想呢，我不能只写古北口，我应该是写全面的去写，也就是我把北平抗战呢分成了三块蛋糕，就是第一写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啊，长城抗战啊，南苑保卫战啊，这些著名的南口战役，这些著名的抗战。再一个呢，就写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个就写北平地下党领导北平人民同日伪作斗争。 那您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报道过您的之前几部作品啊，包括像《中国看守所调查》《希望胡杨》等等等等。那您在创作《北平硝烟》作品的过程当中，您对于北平抗日战争的历史题材进行了哪些了解？那为了这次创作，您曾经走过哪些地方，采访过哪些人呢？ 我总是觉得呀，作家要有自己的知识积累。我在军队大学呢教了好多年的书，我学过军事地形学，也上过军事课，平时喜欢研究战争史，但是我总是觉得自己对抗战史是不精通的。正因为抗战题材是我的弱项啊，所以我就想，我必须拿出田野调查的看家本事来。就是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昌平、顺义、平谷、怀柔、河北赤城、兴隆、涞水、 天津蓟县等地的抗战遗址穿梭，总共去了12个这种抗战纪念馆呢、纪念园呢，哈，到那儿去寻访。我还到抗日根据地寻访幸存的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老区人民，在北京城采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八路军战士。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些抗战时期的活化石啊，都已经80-90岁了。所有的采访我都要扯着嗓子大声提问，我亲眼看到了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亲耳聆听了日军侵华见证者的控诉，我对北平抗战的历史充满了敬畏。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就这种采访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一份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你比如说我开始要描写长城抗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82年前，这是1933年，就是说所有的参加抗战的这些当事人都不在了。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怎么去挖掘这段历史呢？我就想呢，我必须到那个当年的抗战现场去。那么我老是觉得呢，这种抗战现场啊，这种战争的古战场，这个战场上它是有信息的，它会留下，就是山它是无语的，但是它能够留下一些印记。长城是默默无语的，它也能留下一些印记。比如说哈，我到了古北口，当时是在这个盘龙山上的将军楼里头，我就在一块砖头上，我就发现了日本鬼子82年前的在用刺刀在上面刻的字，写着步兵17联军战令。然后我就盯着这个字，我就首先我先目测了一下，我判断这个鬼子的身高，刻字的鬼子的身高呢是1.71米。第二呢，我又仔细的看这个字，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鬼子当年刻字的时候他那种狰狞的面目。再比如我还在另外一块砖上发现了有这样一行字，明万历7年墙子录制，墙呢是墙壁的墙，子是儿子的子，路是道路的路，墙子录呢是密云的一个关城。那么这块砖上的这行字提醒我什么呢？就是说呢，当年墙子录是有一个军营，我去查阅了史料，有一个军营，那么也就是说呢，长城不都是农民修的，不都是农民工修的，修长城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军人。那么在这个墙子路那儿，当时有一个烧窑的，是一些军队在那烧砖。 宋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把北平全民抗战分成了3块蛋糕，究竟这3块蛋糕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好，这第一块蛋糕啊，就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我刚才讲了哈，我首先去的地方是古北口，我带着指南针呢、走访了长城抗战的防线。我刚才讲了，发现了日本鬼子的刻字啊，发现了长城砖上明万历七年哈、墙子入住的这个标记。我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古北口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它记载的这个国军和日军的伤亡数字有很大的误差。这块碑上呢是这么写着，他说在长城抗战中，国军是死了8000人，日军是死了5000人。后来呢，我又研究了这个整每一场战役的死亡人数，又研究了十七军军长徐廷瑶写的碑文啊，古北口长城抗阵亡将士的碑文，他那上明明白白写了死了10000余，就是多项的数字，多项的资料累积起来呢。我们又和密云党史办的曹友林主任一起研究，最后我们发现呢，其实这场战争呢，国军死亡的是14000人，日军死的是7000人。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数字有了重大发现，就是我们也做了修正，啊，这是第一块蛋糕哈，就是，那么我先说是去跑了各个防线，那这只是第一步，你光跑了这些战争防线，那么你回来每天的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呀？那中国还没有一部报告文学去描述，那怎么办呢？当事人都死了。那么我的策略呢，就是一，我要研究当年长城抗战的指挥者徐廷瑶、杜聿明、郑洞国、黄杰 何柱国等人关于古北口长城抗战的回忆文章，就是他们写的回忆录啊，这是原始资料。第二呢，我要研究古北口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各部之间的电文和战报。第三，我要研究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关于古北口抗战的报道。啊，最后我就整天呢沉浸在这个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这些电文、战报和旧报纸的故纸堆里，如痴如醉啊，尤其是逐字逐句推敲电文，使我获益匪浅。这是第一款蛋糕。第二款蛋糕呢，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平西、平北、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在这里头呢，我侧重围绕老十团这个知识分子团进行采访。啊，咱们以往的抗战文学作品呢，我们不乏对于李龙云这样的土八路的描写，可是我们缺乏写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这么一批八路军。那么我专门采访了这么一支团，这个部队有72个大学生，我以后会详细的讲。这是第二块蛋糕。第三块蛋糕呢，就是这个北平地下党啊，中共地下党啊，领导北平人民从日伪做斗争。哎，这里有好多故事哈，待会儿我会详细的讲。 这么多的故事，让我们对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整个走访和了解历史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也让您对抗日战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吧？ 对，我觉得呀，抗日战争中国面临着是最凶悍的敌人，打赢这一仗非常艰难。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实二战呢，就是从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北开始，掀起了这个导火索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让我们回想起来非常的痛心。今天呢，我们隆重的纪念抗日英雄啊，也是重温了父辈那些英雄的事迹。那在创作完北平抗战纪实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北京如今的繁华安定啊，您对这样的看到这样的一片土地情感上是怎样的？ 我是一位啊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的作家。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呢，我小时候上的这个北京市西园小学，它就是日寇西园集中营旧址。我上的中学北京101中学，它的前身呢就是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我当新兵的时候住过的这个房山军营周围啊，就有一些日本鬼子制造的惨案遗址，比如二战村遗址、石楼遗址，都离我那个部队很近。我工作过多年的解放军309医院，就是当年的国民抗日军用机枪击落日军飞机的抗战旧址。陪同我在房山区采访的那个司机哈，他叫吴广惠，他的爷爷就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陪同我在古北口采访的那个司机，他叫安东升，他的姥爷和姥姥就是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见证人。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北平抗战就在你我身边。你看啊，咱北平人呐、北京人是认角的，北平人喜欢看京剧，那京剧看的是啥呀？京剧看的就是角儿，北平人呢，观众捧的就是角儿。那么抗战时期啊，我就觉得北平人本身就是角儿，那就是强烈的爱国心。北平人有骨气啊，誓死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古北口长城抗战是在北平发生的，129、126抗日游行示威是在北平举行的。同样，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也是在北平的远郊点燃的。所以现在啊，咱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跻身于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啊，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我描写北平抗战历史，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为了让大家记住历史，呼唤和平。 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希望让大家记住历史，那读者对于这部作品是怎样的反馈？ 您要传达的这种精神，您觉着他们的反馈有差别吗？ 嗯，这个书现在是这样哈，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希望实事求是的报道北平抗战，不要有党派之见。就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呢，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正面战场功不可没，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是克敌制胜，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死伤的是3500万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这些书哈，现在已经出版了。北平硝烟前几天是在西南图书大厦搞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我的这些文章呢，是我这本书呢，现在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还有北京文学、十月啊这些报刊杂志已经分期分批的选载了哈。那么人民网、光明网等等哈，几十家网站呢也都转载了。现在这个读者反馈特别的热烈，比如说哈，这个我书中写到的八路军金兆野的女儿金丽芝看了着作以后呢，她就发来短信，她说在篇幅有限的文章中，通过您的笔，把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值得自豪的作为都有所体现，而且描写的那么充满感情，我非常感谢。我把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复印了多份，送给我的亲戚与朋友。我母亲双手拿着这份报纸，眼睛紧紧地盯着您的文章，虽然她因为气管切开无法用言语表达她的心情，但是从她的眼神里能够看出她的欣慰之情，再次谢谢。还有我描写到的这个八路军十团那个刘永侯，就是我说的那个007那个人哈，他的女儿刘文华买了好多有我作品的这个北京文学杂志送给亲戚朋友，他的母亲拿到我北京文学的当天晚上一直看到半夜11点多，这个老太太特别激动，说写得太好了，而且他叮嘱后代，你不能忘了爷爷这代八路军的抗战故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有你像这个八路军师团政委吴涛哈，他的女儿吴白雪就告诉我，他们全家人呢都看了我的文章，而且还给他念，一致认为呢这个作者文笔很好，尤其是像129那一段啊，像知识分子团呢都有很多独树一帜的刻画，而且也有很多新的史实的发现。你像那个师团曾威政委的女儿曾远明就告诉我，他看了我的这个作品以后啊，他激动极了，马上告诉了全家人，大家看了以后啊也都觉得写出了八路军知识分子团的风采和精神境界，很新颖也很感人。这是指的一些主人公的家属的反馈。此外呢，我还接到了很多读者的电话，还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啊，还有这个杂志社呀报社转来的一些读者的这些留言呢、来信呢、来电呢，大家都称赞这本书。你比如说一个重庆的有一个人，他就说呢，原来我老以为你们北平抗战没有什么，你们北平敌人一来了，鬼子一来了，你们就沦陷了，你们有什么抗战故事？哎呀，他说我看了孙老师这个文章以后呢，我才知道北平抗战有这么多亮点，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哎，我特激动，真是觉得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嗯，确实很多人了解抗战呢，都是从书籍还是从影视剧上哈。嗯，那近几年电视荧屏中的抗战题材作品也是热度很高，像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据说也是一度霸占了荧屏，甚至有一些作品呢也误导了观众，细说历史甚至是曲解历史的现象呢也是屡见不鲜。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或者说您觉得如何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充分的来了解抗战的历史呢？ 哎，我真是觉得这个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啊，真是严重的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哎呀，说实话，这些剧真是让我嗤之以鼻。你比如说哈，有一些情节，什么手撕鬼子、活埋鬼子，什么弓箭打败了子弹啊，石头就能把飞机击落， 是不是裤裆里就掏出手榴弹。 嗯 啊，还有些什么，还有一个某著名演员哈，在影视剧中他就演了一个鬼子，他是极力丑化他，他眼睛是个对眼儿，走起路来八字脚，一瘸一拐的这么走，就是他们呢就是觉得好像把这个鬼子描写的越傻越笨越呆才解气。可是你怎么就不换位思考一下，你说如果日本鬼子这么傻笨呆，咱们还抗战了这么长时间，那中国军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些某些抗战神剧是典型的国难娱乐化，战场戏谑化，严重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这个日本鬼子绝对不像神剧中所展现的那样不堪一击，相反哈，他们是相当凶悍的。你看这个长城抗战中，这个鬼子第八师团，他们就组成了这个骷髅敢死队，你听听这名字多瘆人呢。而且鬼子作战是特别讲究战术的，而且他们特别注重搜集情报，啊，善于利用汉奸，他们打仗相当顽强，有一种亡命徒精神，他是一群不怕死的战争疯子，而且他的武器哈，远远的比我们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剧如果把鬼子写得那么傻那么笨那么不堪一击，那真是实际上也是歪曲历史。 嗯， 我觉得呀，当年的那场战争啊，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在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脑子里头啊总是想着八个字，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70年了，可是日本国内啊，军国主义不仅没有断绝，而且大有复活之势。日本军国主义所主张的大陆政策，就是以征服、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扩张政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核心。然而，正义不怕邪恶，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日本人民还是痛恨侵略者，对日军侵华怀有忏悔之心。你看我这个书里头也写到了一个哈，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呀，到咱们河北的兴隆县，她就去调查这个人圈遗址。就什么叫人圈？就是猪圈，是修这么一个围子，把猪关进去。人圈就等于把人像猪一样关进去，所以说西方有集中营，东方有人圈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存的最大的一个人圈遗址就在河北省兴隆县，我也在那儿采访。当时呢哈，就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是多次的到这个兴隆来了解这个人圈的历史，而且呢，她甚至她还写了一本书来揭露日本侵华修人圈的历史。就是因为她对中国人民怀有这么一种忏悔之心呢，她就在日本，他就募捐，最后他给兴隆县的两所中学，每个中学盖了一个教学楼。所以这里就说呢，广大的日本人民啊，他们对这个日本侵略者他是痛恨的。所以我们呀，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要呼唤和平，不要战争。 嗯。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过多的去讲述那些故事了，但是我们会在未来的一期节目当中讲一讲您书中那些英雄的故事。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雨中荷叶轻雨色，长街萧瑟楚天阔，檐下行人匆匆过，眼睛只见风雨恶，三思会发生病策，醉罢会熬路我，何处萧萧几声歌，赢得天地相合。雨歇池塘泛尽多，天光自成白玉色，残缺孩童嬉闹过，小山一起满城过，愿望尽善多寂寞，心儿又好又在侧，说尽心事付对酌，人生快意又几何。此间多热闹，旖旎风光满城道，人来人往轮回不见，辗转不几年，窗外花开自无言，